好像我们没有专门聊过这个话题。之前呢，我记得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探讨过，就是关于年龄差，看大家能够接受几岁的年龄差。那么呢，我今天就来聊一聊姐弟恋是一种怎样的体验。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是姐弟恋的组合哈，或者说你没有，你能接受或不能接受，你身边的朋友有没有这样的现象都可以来聊聊吧。还是我们的老方式来互动，就是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还有呢，在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可以跟我文字互动。如果你想看视频直播，那就在抖音找我吧，主持人道道。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近两年不管是影视作品啊，还是说一些其他的这些综艺节目，好像姐弟恋的组合会越来越多。从去年的《下一站幸福》，到之前的有一个韩剧叫《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还有呢，我想想啊，像综艺节目当中什么《女儿们的恋爱》，好多都是这种组合。然后我就突然间想，我说是不是现在姐弟恋也开始流行了呢？那作为男生们、女生们，大家的看法又如何？今天很想知道，我们来调查一下。当然也有很多的歌曲，还有很多的订单要发货。第二首歌，这首歌应该是棉花糖的订单。大雨还在下，来自一个球。 窗外雨声滴滴答答，三天三夜都还在那儿下，又是我最爱的你呀，三天三夜都不接电话，难道这份情就这样走了，这就是你的回答。我不介意你爱上了他，我只担心你过得好吗。这么多年一直千辛万苦，只为了爱在挣扎，这么多年一直用尽所有，却看不上你的变化。其实我总像个孩子四岁，永远都不会长大，无奈你还是走了，我的梦还是碎了。大雨还在下，你的心里怕不怕？这么多年 雨还在下，来自一个球。这个名字就是让我觉得特别的幽默好玩，而且这首歌呢其实很好听啊，但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刚第一次听它的时候不自觉地笑了出来。对，签收成功，看到了棉花糖给我的回复，五星好评。好的，那待会儿呢我们会继续发订单，也跟大家来聊聊看关于姐弟恋的看法。在抖音上面我看到是小萌说的吧，他说他接受不了姐弟恋，还是觉得这个找比自己大一点的会好一些，可能女生会多多少少有一种想要被照顾的感觉。我觉得可能以前啊，就是大多数的女生还是不太能够接受比自己年纪小的男生当男朋友或者是老公，但是现在呢可能女性越来越独立，然后自己的事业呢也都发展得很有规模哈，所以就可能对于另一半的要求，他的成熟度啊，还有包括他的整体的这些条件，就不是那么的跟以前一样，所以呢渐渐的会觉得哎，弟弟型的男友也会不错。来看看这个我们的聊天室里面，浩浩他说，我觉得姐弟恋体验挺好的，磨合会快很多，在家也会很安心。哎，那你应该是弟弟那一方吧。麦田守望他说，身边有一个女性朋友比男友大14岁，他说男友很迷恋他说话的声音。哦，真的吗？这个怎么让我想到了我们的电台主播这样的一个职业。然后安说，是的，孙艺珍演的漂亮姐姐实在是太绝了，绝美。对，其实我觉得只要两个人彼此能够接受对方的成熟度和就是在一起的三观，尤其是世界观还有看待事物的一些看法，那我觉得还是能够彼此很合拍的。尤其如果要是外形保持的好一点，那我觉得年龄可能真的也只是一个数字而已。好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听歌，下一首歌来自飞儿乐团。上次呢我记得应该是新田吧，说想听他们的雨樱花，今天就来了。当然 Listen to One 现在也在集赞当中，大家可以去微博搜索 Listen21 为飞儿乐队打 call， 到时候呢飞儿也会携他们的最新专辑钻石大碟哈，不是最新专辑，来到我们的974扫楼。 Thank you. 雨樱花来自 FIR， 看到斯坦福乔说这首歌他也很喜欢，然后应该是飞行部落专辑当中的，没错，这是一首老歌了、当然并不是特别老，但是呢也是在飞行部落，那也是很多很多年前的了。这首歌还有一点点这种日本音乐，就是那种东洋音乐的元素在里面。雨樱花，可能还是跟日本有一些元素上的相同哈，但是呢还是要说一下，刚才我说这个他们的钻石大碟叫什么呢，钻石之心，就是 FIR 的最新专辑。那8月6号的时候他们会携新专辑来到我们的974扫楼从早到晚，但是可能并不会出现在午夜情歌的节目当中，所以这几天呢我们在节目里面就多听听菲儿的新歌和老歌。好啦，继续来看看大家关于姐弟恋的看法，就是现在经常会有什么姐弟恋是一种什么体验，然后或者是这个姐弟恋有没有什么成功的案例等等等等，就是现在就好像觉得是一种风潮，所以就想看看大家对于这种搭配有什么样的看法。浩浩说舅舅和舅妈就是姐弟恋，差6岁，在那个年代他们在一起长跑了5年，而且舅舅是求婚了7、8次，那舅妈都是顾虑年纪和长辈的压力拒绝了，好在呢舅舅非常的坚持，力排众议，终成眷属。20几年过去了，他至今都很黏舅妈，所以呢他们家就有了这种传统。我觉得这个搭配如果要是像你的舅舅舅妈这样，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很甜蜜啊。邂逅幸福说，老话说呢女大三抱金砖，我觉得也是有道理的，毕竟大多数男生在心理上的成熟度都是晚于女生。我比老公大1岁，其实呢只要双方觉得对方是自己喜欢的就行，合得来，互相尊重，互相欣赏，那么他就是对的人。对，只要爱了一切都不是问题。这首歌来自 Rachel Yamagata， 叫做 Something in the Rain。 刚才呢提到的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这首歌就是其中的插曲。 Our time is not done yet. You've given me my fullest heartTo be discovered with your love. can see anything through wherever you are. I can feel you. 非常柔软轻柔的歌，叫做 Something in the Rain， 在雨中的一些情绪。下雨的时候总是浪漫的，就像刚才的那首歌一样。接下来我想这首歌大家应该会比较熟悉，那就是来自陶喆的就是爱你。其实我觉得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对，就是只要两个人在一起相爱，那么他就是对的人，年龄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一直都想对你说，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像宇宙给了沙漠，说你会永远陪着我，做我的根，我翅膀，让我飞，也有回去的我。

找弟弟型年纪比自己小的，可能他会很单纯，然后相对来说很年轻很有活力，就会带给你一丝阳光。尤其是当你很疲惫的时候，你的工作很繁琐的时候，诶，有这样的一个人出现，他会让你觉得诶，生活会变得不一样。但有可能让你觉得不完美的地方，就是她的成熟度不够，这是很多女生所顾虑的一点，就觉得可能跟弟弟型的恋人谈恋爱，刚开始会觉得很新鲜，也很快乐哈，就很舒服的感觉，像如沐春风一样。但是呢，时间长了就会觉得，当我遇到问题，他可能并不能给我特别好的建议。所以长久来看，很多人就会觉得这段关系维持不下去。但如果他的成熟度要是够的话呢，那我想这还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如果要是想喜欢那种比较能够给自己一些意见或者说是好的建议啊，甚至是工作上的帮助，那可能还会偏向于年上的成熟男。好啦，那么大家有什么样的看法可以继续来跟我互动啊。当然呢，每天晚上逃不过的就是我们的午夜鹤顶红。今天是嘟嘟先发了一个小龙虾啊，好诱人，红红的，好想吃，放完毒就跑。然后呢，小柏是，这是什么，卤煮吗还是爆肚，看起来也很诱人。哎，真是我就只能眼馋的份儿了。好了，下半段我们的盲盒马上就要出场。今晚我觉得这个盲盒相对来说有一定的难度啊，所以看看谁第一个答对呢。 I'm too foggy today to know what you're saying. Lips are moving so fast, and I just keep praying for them to slow down so I can make some sense of the words that are born.Of your crooked spout. Last night was a record to be broken. It broke all over the kitchen floor. Oh no, don't 不得不说呢，真的有我们的这个三花聚顶在，就没有他们猜不出来的歌。今晚的盲盒又被解开了，这是来自 Nora Jones 诺拉琼斯的 Be My Somebody。 好了，恭喜我们的第一位答对的山外有山，还有第二位棉花糖，第三位泪落心田，他们好像是这个排好了队形一样，非常工整地打出了这首歌的名字。好，恭喜你们三个获得了今晚的限定盲盒 Be my somebody， 做我的某人某位，那可能就是身边恋人的这个位置就留给你了，你要不要来呢？听完了这首盲盒，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在音乐当中徜徉，下一首歌是一份订单，这份订单是西探下单的，不过我看今天好像他并没有出现在抖音的直播间里，没关系，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吧。诶，不是这首，跳过了，是这首失眠城市。这个城市有很多的人，万家灯火，不管你是到夜里一点两点还是三点，总会有亮起的，总会有人失眠。今晚你失眠了吗？ 聊天如今却不只能打扰谁的安眠，也曾无限憧憬周游世界，如今只期盼着停歇。我该如何隐藏那些疲惫和彷徨啊，在这张借来的床，凌晨三点的路上少了人群的心，惦记着明天的梦，失眠是不舍与昨天道别，或许还没做好准备迎接今天，想要大喊最终也没发现，保留成年人的体面，城市看似空旷却有无数的人想啊，青春也时间一晃，凌晨三点的路上少了人群的熙攘，还有谁跟我一样黑夜里独自流浪，凌晨三点的远方天亮似乎还很长，却要惦记少了人群的熙攘，还有谁跟我一样黑夜里独自流浪，凌晨三点的远方天亮似乎还很长，却要惦记着明天。 失眠城市，演唱者是你的谣。这首歌很温暖也很温柔，但是呢，送给所有失眠的人，也希望这个城市总有一盏灯火是为你点亮。马上进入到今晚的树洞信箱。树洞信箱，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秘密或是问题，欢迎投稿。今晚的树洞信箱，我们就来分享几个关于姐弟恋这个话题的例子。有一位叫夭夭的朋友，他说，其实我为什么走性感御姐风呢？其实是因为我初中喜欢的校草，他是姐弟恋，然后我高中谈的初恋呢，也是喜欢姐姐的类型，所以我最后也成了御姐控。亏我大学一直在装可爱，后来发现啊，御姐真香。小猪香菜铺，他说姐弟恋的话，电视剧里看还是可以的，但现实真的很难。身边有一个朋友30了，男朋友24，就平常偶尔一起吃饭，都能感觉到这段恋爱让他很累。但是他说没办法，谁让自己喜欢呢？慢慢就变成他无条件的迁就那个男生，哎，就觉得作为一个旁观者都觉得好累啊，可是呢，又不能说什么。手账练习册，他说，坦白说呢，这个要看他的性格、人品，还有家庭环境吧，而且年龄差距不能太大。我觉得在现实中，年纪太小的靠谱的太少了。跨界达人果果花，他说，我比我的先生大9岁，但是大多数时候呢，都是他照顾我，我们并不符合这个标签惯常的意义。一个人是否成熟以及是否会照顾人，跟年龄是无关的。我经常觉得他思维上、爱好上和70年代的人没有什么区别，却又有着纯真的少年气，有点点弟弟的傻天真。所以说呢，真的不能一概而论。姐弟恋这个年龄差，我觉得是一方面，当然呢，还有他的经历、成长，这些都是影响一个人成熟度和一个人对待感情态度的重要因素。所以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但只要选择了，那就坚定地走下去。没办法，谁让自己喜欢呢？ 是我自己为自己下的决定，很小心，你说慢慢来，别怕，来不及。如果我还有一点点不安或者迟疑，我不会对你的反应那么好奇。落叶啊，其实也很不愿意，其实也不想回忆，谁没等到错过了流星。我们啊，交集在这意外的假期，一定哪里见过你，曾经梦见你。 Fly away， 无穷无尽是你深邃的眼睛，看着你就可以让我茫茫人海里感到安定。 Fly away， 当我不顾一切无止境追寻，有一个人，有一颗心，早已经默默之中在哪里。这一次问我自己，都说我毫不怀疑， 爱上你，终于我发现我还有勇气。唯一我觉得遗憾的是我不够仔细，不了解你说那一些话的用意。几乎是所有时间在想你，快乐之后是压抑，有没有过这样的呼吸？幸福啊，只要一个眼神的交集，我们拥抱着自己，我们渴望着相遇。 Fly Away 来自梁静茹。无穷无尽是你深邃的眼睛，看着你就可以让我在茫茫人海感到安定。生命中如果真的有这个人，就是当你在漂泊迷茫的时候，只要回头他就在那里，只要看到他你就觉得安定安心，能够给你足够的安全感。我想这就是那个对的人，能遇到是幸运。来看看关于姐弟恋，想吃排骨，他说这个姐姐会有点累。好吧，但是有的女生呢，她可能性格就是比较喜欢照顾人，然后呢也相对来说比较强势，或者比较喜欢自己去有主张，可以决定很多事情。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可能对于她来说，找一个年纪比他大很多，或者说很喜欢指导他，很喜欢控制他，给他提意见的另一半反倒不是那么合适。这时候他需要相对来说比较柔和，并且能够多多少少听他的这样的一个男生，那可能在一起会相对比较舒服和顺畅一些。我觉得有一句话我特别认同，就是当一个人如何去判断一个人结了婚之后幸福还是不幸福，就尤其是女人哈，那就看她婚后是更柔软还是更暴躁。对的人，好的婚姻可以把一个原本脾气暴躁的人变得柔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改变。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好的婚姻，好的另一半。经典歌曲来啦，一波回忆杀，来自莫文蔚《阴天》。这里面我最喜欢的就是那句，开始总是分分钟都觉得妙不可言。 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

着夜空，繁星闪烁，看你的梦想剩下什么，你却笑了，说只想我能快乐。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空中不夜城。